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63集。 有燕他们接下了这份工作，最大的理由是条件很好。如果一切顺利，也许能够让无限企划复活。游戏的内容充分表现出高尔夫球的真实性，玩家视情况分别使用不同的球杆或打法，上了果岭还得判断草纹。为了弄清楚这些特性，有燕和同源必须研究高尔夫球，因为他们两个完全是门外汉。做好的程序据说是要卖到电动游乐场或咖啡馆，金城说如果运气好，也许会成为太空侵略者第二。有燕不清楚这个金城是什么来路，同源也没有仔细介绍，但在几次对话中，有燕听出这个金城似乎与甲本红有关。甲本红是曾与有燕他们一起工作的西口奈美江的情人。奈美江在名古屋被杀的命案还未告破，甲本红因为领受奈美江盗领的款项而遭到警方怀疑，但警方并没有掌握关键的证据，所以盗领案目前仍在诉讼中。由于关键人物奈美江已死，警方的调查也无法顺利进行。有燕相信奈美江是甲本杀的，但问题是奈美江人在名古屋的事情，甲本是如何得知的呢？有燕当然能猜出答案，但他死也不敢说出口。有燕不提西口奈美江的事儿，只向红会说明自己是在何种情况下投入高尔夫球游戏程序。在这个期间，石锦生鱼片和日式蛋卷已经上桌了。 你们就把那个高尔夫程序做好了？ 红慧边问边用筷子把蛋卷分成两半。 嗯，我们照进度在两个月之后做好，又过了一个月就开始出货到全国各地。 卖得很好吧？ 是，你怎么知道？ 那个游戏我也知道啊，还玩过几次，切球和推杆挺难的。 听红慧说出高尔夫球的术语，有燕感到有些意外，他以为红慧对高尔夫球一无所知。 哼，我很想感谢捧场，不过我不知道你玩的是不是我们做的那个。 哎，为什么？ 那个高尔夫程序全国大概卖了10000套，但其中只有一半是我们做的，其他都是别的公司卖的。 就跟太空侵略者一样，很多公司都仿冒。 有点不同，太空侵略者是先由一家公司推出，后来因为大受欢迎，其他公司才开始抄袭。可是这个高尔夫球程序几乎在赵魏娱乐这家大型游戏公司推出的同时，盗版就出来了。 诶， 红慧准备把烤茄子送进嘴里的手半路停了下来，他双眼圆睁。 怎么回事啊？同一时期发售同一款程序，应该不是巧合吧？ 不可能是碰巧，真相恐怕是有人事先拿到其中一边的程序，再拿来抄袭。 我先问一下，你们做的是原版还是盗版？ 红慧抬眼看着有燕。 还用说吗？ 嗯，也是。 我不知道金城他们走了什么门路，不过他们一定是在开发阶段就拿到了高尔夫球的游戏程序和设计图，因为不全才来找我们补齐。 这样竟然没有出事？ 出了，赵魏公司发疯般的调查盗版源头，但没找到。看来他们用的通路好像很复杂。 这里说的通路其实就和黑道有关，但有燕并不想让红慧知道这么多。红慧不安地问， 你们不担心受到牵连吗？ 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没事。不过 万一警察来问，也只有推说不知道，装傻到底。而且我们本来就不知道。 哦，原来有燕你们做过这么危险的事啊。 红慧凝视着有燕，眼神里夹杂着惊讶与好奇，但没有轻视。 唉，我已经受够了。 虽然没有告诉红慧，但有燕认为同源恐怕从一开始就已经看穿整件事情的底细了。同源那么精明，不可能把金城这种老狐狸的话全盘接受。证据就是当他们知道受托做的是盗版游戏时，同源并不怎么惊讶。过去同源的所作所为，有燕都亲眼看到了。一想起那些，有燕认为或许写一个盗版电脑软件对同源来说不算什么。以前同源热衷伪造银行卡，并且亲自用伪卡盗取过别人的钱，有燕也帮过他的忙。虽然不知道同源靠那些赚了多少，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止一两百万。不久之前，同源又热衷窃听，有燕并不知道同源是受谁之托窃听谁的电话，但他曾经几度找有燕讨论有效的方法。只不过同源现在似乎把心力集中在了让个人电脑店顺利经营下去。但愿他不会受到金城那些人的怂恿。事实上，同源并不是一个因为别人的话而能改变想法的人，这一点有燕比谁都清楚。送红慧到车站之后，有燕决定回店里。他估计同源还在那里，同源在另一栋公寓大楼租房居住。来到公寓旁往上一看，店里的灯还亮着，个人电脑商店 Mugin 位于二楼。有燕爬上楼梯，拿出钥匙打开门。从门口往里看，同源正坐在电脑前喝着罐装啤酒。看到有燕，同源问道， 怎么又回来了？ 总觉得有点放心不下。 有燕说着打开了靠墙放的折叠椅坐下。 金城又跑来做什么？ 老样子，高尔夫赚了一票的事儿，他一直念念不忘。 同源又拉开了一罐啤酒的拉环，喝了一大口。他的脚边有一个小冰箱，里边随时有一打左右的罐装喜力。 这次说了什么？ 异想天开。要是真的好赚，就算有些风险我也肯承担，但这次不行，实在没法做。 有燕从同源的表情而不是话语中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同源的眼睛射出他在认真思考时才会发出的金光。他虽然不想参与金城提议的事，但一定很有兴趣。那个骷髅男到底来谈什么？有燕越来越好奇。 他要干嘛？ 同源看着有燕，冷冷一笑。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该不会…… 有燕舔舔嘴唇，能让同源这么紧张的猎物，有燕只想到了一个， 该不会是怪物？ 同源把啤酒举得高高的，似乎在说答对了。有燕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一味地摇头。怪物是他们给某个游戏软件取的绰号，不是基于内容，而是针对他一枝独秀的销售业绩。他的真名是超级马里奥兄弟，是任天堂为家用电脑推出的游戏软件。今年9月一上市便大受欢迎，各地频频缺货，销售量直逼200万件。内容是主角马里奥一路躲避敌人攻击拯救公主，除了破除重重关卡，还设计了绕路和捷径，并加入寻宝的要素。惊人的是，不仅游戏本身畅销，连破解游戏关卡的图书杂志也一路畅销。在圣诞节前夕，热卖状况更是有增无减。有燕和同源一致认为，马里奥热 明年仍会继续发售。 他们能拿马里奥怎样？难道要做盗版？ 偏偏就是那个难道啊。 同源一副觉得可笑的样子。 金城那家伙问我要不要做盗版超级马里奥，还吹牛说什么技术上应该不怎么难。 技术上的确不困难，成品都上市了，只要拿一个去复制 IC 芯片弄到主板上就行，只要有个小工厂马上就可以做。 同源点了点头。 金城就是要我们做这一对，至于说明书和仿正版包装的印刷，已经找好滋贺的印刷工厂了。 滋贺？他们找的印刷厂还真远。 那里的老板多半向金城背后的黑道借了钱。 同源说话间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